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三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康尼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晚上八点，康尼集结在北纬18.3度、东经126.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南部，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到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三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稍后达到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西沙是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晚间工程方面，青衣西北交汇处同埋青屿干线系有路面工程，由今晚10点至到听朝嘅清晨5点半，以下路段系封闭，由长青公路通往青屿干线之路嘅部分行车线，由青衣北岸公路通往青屿干线。之路的部分行车线，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大桥青衣桥塔的部分行车线。而沙田大埔公路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的凌晨1点10分至到清晨的5点钟，下列的巴士线是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包括大埔公路北行通往沙田乡事会路之路近住交界处的最右线，沙田乡事会路去圆洲角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北行之路交界的最右线，咁仲有咧沙田乡事会路通往大埔公路南行，近住沙田市中心巴士总站的支路，近住交界处的路段咧系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大埔道、大窝坪、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咁最后有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模式，立法会议员谢伟全： 而家10至20公顷嚟，你如果其他配套设施政府唔配合，起好卖个价钱卖得唔好，啲人都冇乜兴趣嚟。 香港规划师学会副会长杨永山： 啲有兴趣嘅投资者想知配套系点咯，配套设施未完善得到咧，就支援唔到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使用2蚊搭车优惠最紧要合法。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乐游卡，而60岁以下合资格残疾人士 就必须使用已加注残疾人士身份的个人八达通。不合资格的人士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刑罚可被判监禁。非法使用两元搭车优惠属违法行为，千祈唔好试。 三加五八点要唔要？ 要， 但系我哋唔系要啤牌，系要你啊！ 表面上你是一位可观，实际上你是精通啤牌技术，指导过无数赌片。 你亦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导，仲提名今届金马奖添，江道海师傅。 咁都认到我，你想点啊？ 上嚟搜下流程，倾下偈啊！ 几多点？ 八点，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果然是八点，到时见。 果然是八点啊！ 系。 喂，八点就开咪噶啦， 过咗八点啊！ 哎呀，冇错， 系咁嘅经验。 八点钟系郑浩景啊！好啦，咁啊，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八点半啦。今晚真系吊停，真系好好笑， 真系好笑。 即 系仲有大家如果 miss 丽苑啊等等嗰啲朋友仔咧，就真系要 同埋嗰啲天奴 系啊， 天奴同埋特技啊， 嗰 啲飞车牌嗰啲啊， 系啦，一定要睇。 真系听下海哥点样拆解啊！咁啊，好啦，开始今晚嘅三日流程啦。大家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礼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点啊？有咩好嘢，梁礼勤？ 嗱，即系讲到魔术咧，寻日 口甜先， 话话说小弟啊， 话说小弟真系要收翻版权费啊！ 喂，但系其实个 Simon 叫话说小弟都几好，话说小弟啊，寻晚就听到大家讲啦，就系话啊，变魔术咧就硬系会有一条音乐嘅，请你抡一次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啊，一哥有冇听过呢个音乐？系啦，咁啊，跟住就要揾呢首音乐出嚟啦。咁啊，头先咧， 话说咧， 哦，系啦，你系啦。咁啊，话说头先咧，我喺 canteen 食紧嘢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我哋有一位舞台嘅一位主持咧，佢咧就同我讲，哦，嗰首音乐系嘛，系咪呢首啊？嚟咯，等等啊，好嚟啦，准备。 哎呀，系啊。 噔噔噔噔，好嚟！ 嗱，好啦，好啦，而家呢个时候，你俾我继续声演先得噶。好啦，见唔见到啊？呢顶帽系空嘅，笃，哎， 有只兔仔啊！ 再嚟一次，笃，哎，几只就化喎，系咁噶嘛？ 系啦，咁呢首音乐叫咩名咧？ 叫咩名咧？ 叫做 The Entertainer。 哦， 记住啦，大家 娱乐家， 冇错啦， 系啊， 系啦， 又长知识啊， 冇错，犀利啊，梗系你呢个唔关事， 真系好啊，有人工代就有知识赚， 就好似系一个伟大嘅魔术家，就算冇着衫啊，都喺顶帽度掹只白兔仔出嚟。 咁我哋揾啦 Peter， 顶级超长， 我哋变咗晒自己啲衫系嘛，我哋揾啦 Peter 上嚟解构啊， 要多谢嗰位舞台嘅 Captain Fabulous。 咩名啊？ 神奇队长 Captain Fabulous， 唔系啊，五台嘅同事 咯，叫 Captain Fabulous。 唔系我仲喺度 Peter 紧， 好啦， 同埋一个 多谢五台嘅同事啊， 系 好啦，咁啊另一件事啊 ，Entertainer 系啦，我哋 咁但系就另外嗰首咧，即系仲有一首， 唔知嗰首唔知，我问咗同事啊， 法国疯狂演舞团啊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啦，只脚要夹起嘅系啦， 啊唔系，你嗰系法国疯狂咩？我嗰阵我记得咧，我搭船过大海咧，见到系巴黎疯狂嘅。 哦，法国咪即系巴黎，巴黎咪即系法国。 法国有好多个城市噶嘛，巴黎比较集中啲嘅，系啊。 即系可能有尼斯疯狂演舞团，同埋法国疯狂演舞团。 系啊。 OK， 好啦，咁我哋咧要讲第二件事先嘅。咁啊，话说啦，我哋今日嗱，成队人啊，唔系成小，系三个小弟今日啦，可以话系啊，港台如故知啊， 系。 因为我哋咧就我哋首先咧就因為偷啊 Albert 嘅光啊， 係 啊，即係 Albert 啊， 係 佢因為佢又有邀請咗嘉賓嘅關係，我哋唔講啦嚇。咁但係咧，我哋撞到啊，好犀利啊，撞到譚耀文， 好耐冇見佢啦。 三個流程之友啦，可以話。 但係阿一哥成日見佢喎。 冇錯，我想講咩咧？嗱，梁禮勤，你點識譚耀文啊？ 为你解闷嗰阵， 即系我嘅意思，譬如你透过点样，即系人 personal 嚟， 哦你咯， 唔系你喺呢度识噶嘛，即系譬如做访问识啦， 系啊系啊， 咁小弟就系即系叫偷下光拍过下佢啦，一哥唔同啊， 系一哥拍佢啊， 拍佢演戏啊， 系啊， 我先问一哥，我再问一次，一哥，你有冇试过同谭耀文做对手戏啊？ 托拉有一次嘅， 头先唔系咁话，梗系有啦， 唔系谦虚嘅，我不嬲，你知我份人谦虚，但系我第一次认识嘅谭哥系即系真口，即系亲身接触系 劇本唯讀嘅時候， 係 係啦，咁啊嗰陣時， 你係咪批評阿譚哥讀得唔好啊？ 唔係，係喺《屠玉兄弟二》啊，有一次因為小弟有份幫手寫，咁所以就老闆就話：一齊去唯讀啦，咁啊睇有啲咩再修改咁樣嘅。咁就嗰次就 滾筒哥係嘛？ 滾筒哥係啦，咁啊第一次同滾筒哥即係叫做 verbally 對咗啲戲，因為我可以飾演嗰啲隔離嗰啲肉卒啊、囚犯甲啊嗰啲嘢嘅，係啦，咁嗰個叫第一次叫對咗啲口頭上嘅戲咁樣咯， 即係啦，即系我哋本台要出4000蚊一集，请一哥翻嚟。 系啊系啊， 佢写剧本俾谭耀文拍。 系啊，梗系啦。 佢又有机会同谭耀文 做对手戏。佢就嚟写俾阿 Tom Cruise 噶啦。系啊，越嚟越劲啊！真系你估讲笑啊？ 不得了 啊！旧年年底嗰个都好劲噶。 系啊，迟早知噶大家。 哦，咁系上宇宙最强咯。讲笑啊！ 都系托赖托赖， 俾朋友俾面， 咁啊，老板睇得起， 好紧要啊！系啦，咁啊。 咩嘛？几 面啊嘛？系咪？唔系，我哋有啊，我哋有一张同阿谭影嘅相，我哋摆咗上网先啦。 摆咗啦咩？而家 摆未啊？未摆 啊？未摆啊？ 系啦，因为我一哥，即系我平时咧都梗系争住坐企喺阿谭隔篱啦。咁但系由于即系而家一哥已经系归位啊，即系能够同阿谭耀文啊齐名嘅一个演员啦，演 员 啦，所以咧我哋俾阿一哥同阿谭哥企。 我梗系啦，我但我都系企喺阿谭哥隔篱。 系咪啊？系好啦，咁啊，好啦，我哋咧就即系希望有机会又揾阿谭上嚟倾下偈，因为佢而家。有首新歌啦，叫《拼命三郎》啦，有机会我哋又揾阿谭上嚟讲下新歌啊。反而我都想讲下咧，即系嗱，其实见到呢一辈嘅艺人咧， 好 真系好开心嘅， 冇错。 嗱，我想讲咧，呢几晚咧，我系真系啊，喺电台不久留。吓，即系10点即走，翻屋企，系啊，唔留唔耐啊，即系费事平时有时都嘻呵下气。阿一哥 平时就系成日喺出边等住阿郑子成出嚟咯， 系啊， 子成 子成， 我想讲咧就我一真系夜晚啊，翻去啊，即刻扑翻屋企，冲个靓凉。準備宵夜同埋靈食睇《鹿鼎記》。 琴日我發現咗啲嘢， 真係點啊？ 嗱，因為嗱咁樣嘅，因為咧我就唔係慢慢 睇，我睇咗好多集啦。 因為有陣時我做緊嘢， 出現君如啦已經。 係啦，有陣時我做緊嘢唔得閒啦，有陣時咧就唔記得啦，有陣時真係好攰頂唔順啦。但係咧就係因為呢兩晚啊。刘伟恒不停喺度讲，哇《鹿鼎记》《鹿鼎记》，咁于是乎我寻晚咧，因为我知道你睇嘛，咁我于是我就好，怀念今晚我哋讲，咁就睇啦咁样，俾我发现到。 愿洪教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系啊，系啦，但我睇到啲乜嘢咧？ 你阿爷啊，真系。 我睇到啲咩咧？就係話説咧，我哋好多嘉賓咧，即係你知道我哋有好多， 唔 係我哋好多嘉賓，其實佢哋咧以前都係做一，即係都係做一啲比較上，即係好啲叫做 side cast 少少嘅角色啦。咁佢哋成日都講啊，嗰套戲啊，我做咗7個角色嘅咁樣。尋日就俾我發現 嗱， 啟華哥， 啟華哥佢又係做陰差大臣。宣读圣旨嗰个嘛， 冇错。跟住佢之前系边个？佢系天地会嘅兄弟嚟噶，佢仲同埋大宇哥一齐噶，去揾个阿韦香主噶。 系啊， 曾经有一场戏，跟住佢寻日宣读圣旨，我突然间觉得哇，启华哥劲啊！ 情至美，宣读圣旨， 劲啊！ 喂，同埋咧，我哋好多耍流程之友咧，即系譬如阿陈迪克师傅啊， 系 好多阿家，哎呀，郑家星系咪啊？ 我郑家生，阿家生哥， 家生哥系啊，家生哥，佢都系嗰啲神龙教嗰啲人嚟噶嘛。 寻日咧，其实黄屋派咧， 系黄屋派， 咪有阿子云哥咯， 系麦子云系啦， 有几靓仔啊，后生啊，真靓仔， 佢倒两铺嘛， 系啊系啊，输咗。 跟住咧，阿梁鸿华前辈咧就系阿呢个米少宝侧边嗰啲， 嗰啲叫咩咧？系啦系啦， 跟班 系啦， 咁啊好多嘅前辈即系上过嚟守下流程，其实都有喺呢个嘅即系《鹿鼎记》当中咧就演出过。 系啊， 唯独是系梁朝伟冇上过嚟嘅啫。 君如都上过嚟，但系君如好正啊！你见到佢，好幼嫩同埋好小妹妹啊。 系啊，我哋喺个车度不断同阿一哥讲，哇，周秀兰真系。 系咯， 周秀兰，而家一哥嘅回应就系、 是、我识周秀兰， 周秀兰真系不得了，佢做双儿真系不得了。 系啊，系啊。 同埋咧，嗱，我想讲咧，点解咁？即係咁想睇啦，除咗話有好多我哋好熟悉嘅前輩，譬如哇，而家你知呢排阿朝偉哥幾紅啦，隧道喺度見到佢，跟住東京國際電影節又見到佢，跟住《鹿鼎記》又見到佢。咁你知唔知咧？最好笑就係咩咧？話説兩個禮拜之前，阿劉旅行未去咗台北嘅，最好笑就係咩咧？我今日翻到去酒店無釐喇沙咁喺度即係轉台啦。 竟然佢哋咧又播紧经典剧集《鹿鼎记》，又见到梁朝伟，佢系配咗国语嘅，咁啊有即系 exactly 系呢个版本嚟嘅，佢系配咗国语，我又睇咗一阵，咁我就啊，除咗见到梁朝伟嘅好好睇啊，即系见到我哋好多识嘅，譬如嘉玲姐啊、毛姐啊， 哇，好靓啊，嘉玲姐， 系啊，或者景黛音啊， 系 呢啲嘅，即系 建灵公主啊， 系啦，呢啲咁华哥啊，呢啲好喜欢嘅演员之后咧，嗱，我真系讲咧，其实咧佢个节奏真系好快嘅， 嗯。 因为咧佢冇咁多，佢嗱我唔知啦，即系我又唔系好了解，当然可能有机会再问翻阿李添盛前辈，或有机会或者访问阿董 Sir 啦。因为咧其实咧嗱，佢分咗四十集啦，但系咧其实佢系冇乜冷场，嗱佢冇乜废话嘅。当然你可能咧会觉得佢啲过场咧有啲苟且嘅， 即系突然间场真系好好笑 ，sharp 咁样 cut 咗嘅， 或者系咧佢转得好快嘅，譬如咧唔知本来琴日有场戏就讲阿吕又慧即系太后啦，发现阿韦小宝，发现阿韦小宝， 我都觉得呢场戏就。 喺个房嗰度，咁我同我太太睇，我太太未睇过嘅。 系， 咁啊，总之就发现阿韦小宝咧就喺阿建宁公主间房嗰度， 张床嗰度。 系啦，咁跟住咧，阿吕有为就谂住咧就唔知打佢又定，突然之间咧碌咗落地嘅时候，阿梁翠跌一嚿嘢出嚟。咁嗰、那个嗰嚿嘢咧就 五龙令啊， 系啦，冇错，五龙令，因为佢系白龙氏啊嘛。 系， 咁一转咧。就見到阿女友為前面即刻變樣， 係啊， 變 樣，跟住跪喺度， 係啦，跟住咧，我老婆話咁化學嘅，我話以前啲戲係咁嘅，即係個鏡頭一射埋去， 化學 係啊，我阿媽係講呢啲， 但係其實佢係成場戲就咁做噶嘛，冇分 cut 噶嘛， 我唔知道喺小説入邊呢場戲搞咗幾耐， 唔係其實係即時嘅一個反應嚟，我覺得佢哋好犀利， 咩嘢啊？呢塊嘢你知唔知係咩嚟㗎？係啊，五龍領啊嘛，咁樣， 跟住即刻跪喺度， 跟住再轉一個 shot 就已經阿太后煲緊啲咩深茶 系啊，已经饮啦，系啊，去咗太后间房啦嘛。 冇错，所以其实好快啦。同埋咧，我琴日同阿一哥喺个车度讲，哇，我话以前啲前辈真系劲。嗱，我相信佢哋对于嗰个剧本嘅要求系好高嘅。譬如咧，你硬系睇到真系最紧张嗰一刻，佢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然之后个三百嘢嘭嘭嘭， 系啦，我相信系反镜嚟嘅，应该 系啊系啊，应该系拉低落嚟嘅， 又回带嘅， 同埋几多条绳啊？ 系啦，咁佢咧系一定系最紧张啊！韦小宝啱啱中咗一拳。就嚟吐血嘅时候，佢就 唔系，可能系啱啱吐血喺个嘴边嗰度咧，跟住 竟然啲咁嘅事， 然之后 Rola 梁朝伟 嗱，真系 韦小宝 几快睇完一集啊！嗱，佢都系一个钟啫嘛，其实佢播完晚间新闻做，我大约我当佢五十分钟咧， 仲有宣 传仪系啊，做咗啲广告好不得了啊！呢个后话啦，有机会可以讲下。佢系好快，唔经唔觉，我哋就睇完一集。咁你谂下，佢哋嗰个。嗱，佢應該冇執過啦，我相信佢冇再重剪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啲劇本又明快，跟住咧節奏非常之急促，並拎白蘭嗱。雖然佢嗰啲打，可能你哇，而家啲咩電腦特技啊、飛檐走壁好勁， 又勁好多。 但係咧嗱，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訪問啲武術指導，譬如阿D哥又好啦，或者近排阿江道海師傅遲啲都會提到。其實你問我咧，我係比較中意睇佢哋嗰啲一招一招 真 係 係 哈哈哈嗱，就算你見到阿周秀。难啊！话俾阿一哥， 系啊，系啊，我都惊讲错。 阿双儿佢都系， 虽然都系自己真即系亲身打噶嘛。 系啦，你第一见到佢逐招逐招打，但系咧嗱，佢可能有啲 effect 啦，跟住佢又会转下圈啊，跟住可能打两个关斗啊，你见到佢哋咧系啊。即真系拳拳到肉嘅。 你记唔记得寻日有一场戏咧，就系、是、建灵公主打阿韦小宝。阿韦小宝系有一个嗰啲系咪叫空翻？好似吊 空翻定 好似叫吊毛啊嘛？嗰、那个动作系、啊、真系梁朝伟自己打咗一个貌似关斗嘅物体，然之后瞓喺地下咁、哎、样噶嘛、 哎？一个得唔得啊？ 佢真系佢自己做嘅嗰啲动作，因为好似话顶爷定系唔知边啲师傅喺训练班嘅时候就要教佢哋一定要做到呢啲动作啊嘛。 系、嗯、啊，同埋咧嗱，你留意一下咧， 真系佢个真人嚟噶。 即系譬如《鹿鼎记》嘅主题曲片头曲啊，咁其实佢拍咗一啲咧就系 studio shot 嘅，即系咧系一啲喺个剧情入边冇，譬如咧你会睇到咧刘德华同阿梁朝伟就一路对打，对打，咁阿梁朝伟咧就一路由一个小太监做到唔知咩驸马爷咁样样，佢啲衫一路转紧啦，咁其实你见到咧系阿华哥不断咧就对。同阿一招就打咗阿梁朝伟落地，跟住佢又翻个身啊，或者踢佢只脚，佢打咗个关斗啊，其实全部都系一啲嗱、嗯，我唔假设佢哋系习武之人啦，但肯定佢哋系要即系经过训练去练呢啲达，即系譬如阿华哥一只手一踢，咁啊阿梁朝伟就成个翻个身跌喺落地，揿住佢，咁呢啲嘅动作咧。 其實係冇得假噶嘛，即、一定係練出嚟嘅。 因為你見到你佢個樣噶嘛。 係啊，咁、我覺得啊，呢啲係一個我哋可能真係睇呢一代或者誒《射雕英雄傳》嗰啲降龍十八掌阿華哥都係嗰啲逐招逐招嚟咧，你就會覺得第一我喺屋企練到先啦。 嗯。 第二， 你喺屋企練。 你繼續啊！你繼續啊！唔係佢擺條藤條喺度，佢咪咁去跳過咯。 咁啊，即係以前 啲僆仔係咁玩㗎。 攞條藤條就扮大光棒法㗎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喺屋企做唔到特技㗎嘛，即係我哋 V 運運 V 唔到啲電同埋啲閃光出嚟㗎嘛。咁所以嗰啲招式我哋咪覺得好睇，同埋即係你覺得佢真係打緊咯。 同埋我諗咧，打就係其中一個好睇啦。你問我咧，如果我見到佢哋騎住只馬，我都覺得好好睇。 佢成隻馬拉咗去圓圓學院係咪？ 佢真係 少林寺啊嘛！ 佢真係騎住只馬嘅喎，即係其實唔係小嘢。即係以前嗰代嘅嗰啲演員有好多嘅功夫咧，真係細細個嘅時候去練習練翻嚟嘅，好犀利。 係，我哋嗰陣時訪問頂爺都講啦，你估頂爺講笑啫，攞住條藤條嚟到練嗰啲招式噶嘛？ 係啊，好好睇啊！ 係咁啊，有機會再講啦。 但係咧，我反而咧，我一路睇咧。唔知系咪因为嗱，即系《鹿鼎记》重播嘅过唔止一次啦，咁但系我唔系每一次都有睇，即系睇晒啦。反而咧，周星驰嘅《鹿鼎记》就成日重播，系啦，我就成日睇，所以咧有啲位咧有少少混淆噶。 寻日阿队长都话，哦，好似张伟健都有做过韦小宝啊， 有佢同阿达， 系 咪同阿达？ 唔系啊，唔系啊，张卫健唔系做韦小宝， 有啊，有做啊，有啊，叫小宝与康熙 啊，同阿谭啊，好似 系啊，同谭耀文先生做康熙啊， 好多个版本嘅。 啊，唔系，同埋仲有咩咧？ 最劲嗰个。 唔係，因為就係唔係啊，小春有啦，當然係，因為咧佢其中有一場戲咧係勇琴杜拜， 係 杜拜添，奧拜， 有夜遊， 夜遊奧拜啊， 勇琴杜拜， 我一個夜 有一個好出名嘅，有一個好出名嘅一級啊賽馬杯叫。奥拜杯 啊！好耐冇听喎， 唔系讲你勇琴奥拜啦，咁跟住咧， 哇，写低佢，写低佢，唔一博唔似你间博系 ，OK。 唔系啊，我俾我讲埋先，咁咧跟住咧，因为。梁朝伟个版本咧，我唔记得咗佢系点样搞啊？ 攰啊！ 点样搞啊？杜拜噶嘛？咁咧， 你小心啲啊！我都俾人搞乱咗周秀娜同周秀兰噶。 跟住我今次睇咧，我觉得嗰个咧勇琴得唔够好啊！應該要勇琴得好啲，得報告啦，報告啦，真係。 我哋一間晏啲先播，始終會行運啊。 但我真係覺得好似流咗啲，好似係咧電影版嗰個勇琴奧拜好啲咯。 你也許聽過，離別你我很傷心，你卻不知道，逃出生天有多興奮。我試過獨個凌晨。过了异国边界，怎么不算狠？我已经知道离别你动魄惊心，却更加向往流浪中东那种吸引。我试过伴我同行，叫某个途人称赞这女孩极勇敢。当我一个夜游到。想起你，安详多么赤裸。当来动往如何过，节目不必太多，多少都知道依赖你是我的错。闯遍这都市，这里有极难长夜，却也有炎炎中午。我再难让你知，当我一个夜游到拜如何过，风沙中想起你，哀伤多么赤裸。 即系话法国绵掌都得嘅啦，系啊，夜游路拜啊，系新歌嚟噶，系啊，李龙二啊，系啊，我可能想问一下一哥你睇呢个年代嘅《鹿鼎记》，你有咩感受咧？ 我觉得最神奇系见到刘德华先生同梁朝伟先生，即系嗰个年纪嘅作品咯，吓，系啊，因为我未见过咁后生嘅刘德华先生同梁朝伟嘅， 明嘅， 佢头先唔系咁讲嘅， 未出世噶嘛，你肯定 未出世，未出世， 未有耐添， 好似八四 ，你未有耐。 未，我仲好后生喎都。跟住之后，哦，因为我睇得刘德华先生都已经系佢可能中期嘅作品噶啦，已经吓，系啊， 即系嗰啲化骨龙啦， 咖喱辣啊，唔系咖喱， 佢仲系电影， 系啊系啊，天若有情咯，可能再旧啲已经系，哦，但都唔系陈伟斯，即系唔系康熙嘅刘德华咯。 系好啦，咁啊，晏啲我哋再讲啊， 夜游鳌拜啊， 我而家翻嚟有江道海师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瀑布湾道公园寻日发现一具女性尸体，据了解，警方在高铁站拘捕一男一女，其中被捕男子涉嫌谋杀，被捕女子就涉嫌协助罪犯，警方稍后将会交代案情。昨日朝早近八点，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子被发现在公园的瀑布对开水面漂浮，消防员和救护员到场将事主救起，现场证实死亡。市建局九龙城启德道沙浦道发展计划项目流标，由于今年9月20日接标的时候收到的一份标书在招标条款上额外提出条款，与市建局招标条款存在差异，因而决定收回项目。当时递交标书的详实发言人回应流标事件的时候说，入标目的很简单，希望在市建局财务收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之下，项目亦都不会流标。市建局去年10月就这个项目邀请合作发展意向书，随后经考虑多项因素，决定今年第三季招标项目，并在今年6月再次招收发展意向书。在北京，外交部证实拘捕一名南韩人，指他涉嫌窃取半导体情报，违反反间谍法。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说，那名南韩公民因为涉嫌间谍罪被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有关部门已经向韩国驻华大使馆进行领事通报，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利。今次是中方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去年7月生效以来首次有南韩公民因为涉嫌违反反间谍法被捕。南韩传媒日前报道，一名50多岁南韩的男子与妻子和两名女儿住在安徽省合肥市，去年12月一个早上被突然上门的公安人员带走，直到今年5月才被移交检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 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绅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时今日骗案有好多，这个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呢？ 听说过神爱很多人，很可能数我亦有份，我却却活到这世人，这世人不只是个人，我悄悄问我一生人，怎可能早注定余生。 通知小考话收到林宥嘉写咗一首歌俾佢嘅时候咧，佢以为系骗案嚟嘅，点知原来对方咧知道佢曾经讲过话，希望有一日唱到偶像嘅作品，决定成人之美，写完仲满意到有少少唔舍得割爱添。 听说过神爱很多人，很可能数我亦有份。 作曲林宥嘉，填词陈明仁、林宥嘉，编曲 Perry Lau， 监制林家谦。上榜六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邓小巧《神爱世人》。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他除了是资深动作设计，兼近期热播电影《武态度》的武术指导，兼候选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之外，还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赌术指导。赌神赌圣怎样将啤牌玩到出神入化，又飞牌又弹牌，通通都因为他。手下留情，热烈欢迎江道海师傅。 咁啊，解釋咗即係阿海哥同阿 D 哥點樣認識啊？咁啊，亦就喺咁多年之後就一齊合作呢個舞台度，你就叫到阿 D 哥出山，咁啊，你就帶住兩位徒弟仔咧，咁啊，亦都嚇有好嘅成績啦、口碑啦，同埋啊，阿海哥第幾次提名金馬獎啊？ 第二次， 第二次，你有冇谂住着套咩战衣过去咁样啊？ 未有，未谂到呢个 嘢。系你到时会去噶系嘛？ 应该会。 系，因为咧头先咧，我喺门口就恭喜阿海哥先啦。跟住我话，恭喜你。佢话就头先佢都有答到咧，就系意想不到啦。因为佢话，呢套都唔系武打片嚟嘅。 因为其实咧唔止嘅，我哋监制咧，寻晚都 send 咗条 link 过嚟咧，就因为知道我哋今日会见到海哥，佢就提名喎咁样，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好鄧你開心， 但係我喺我哋眼中都係武打片嚟。係 啊， 係啊，嗱，我哋一陣間即係再講呢個武打行業啊。嗱，頭先因為阿海哥咧就講咗好多好有趣嘅一啲我哋都冇聽過歷史， 係咁低隻牛， 同埋中國大歷史。好啦，嗱，即係翻轉頭先，阿海哥你喺邊度出世㗎？ 我喺香港出世。 出世咁即係你出世嗰陣咧，爺爺就已經落到嚟喺麗園度表演緊啦。 係 啊，咁即係話你個童年大部分時間都係喺麗園度過嘅，可唔可以？ 可以话做功课都系丽苑， 咁你系好多小朋友羡慕嘅对象啊！因为咧，我哋要死乞烂乞咧，阿妈先会肯带我哋去。 系啊，咁你屋企有几多兄弟姊妹噶？ 有六个。 咁你排你几啊？ 我排第三。 一出世就已经差唔多系，肯定系大家就喺个嗰、那个杂技团度帮手咁样样噶咯。 唔系，我哋细嗰人咧，嗰、那个年代都仲有嗰啲所谓徒弟制嘅。 哦、 即系而家就冇人收徒弟啦，话徒弟其实假噶啦，调转咗噶嘛，而家个系嘛？而家嗰个唔系你徒弟，系你老细，系嘛？佢交学费 啊，冇错冇错， 系个 即系嗰个年代系因为嗰个社会就真系贫穷，咁好多人咧又生得多。咁就多咗幾件，咁點啊？不如攞去俾人學嘢啦， 學翻門手藝。 係啦，因為嗰陣又冇政府逼你翻學嘅，咁好多人就俾啲細路仔學翻即係一個手藝 咁樣嚇， 咁咧就會送去 一種係學京劇啦、學雜技啦咁樣，係通常都係呢兩種，因為只有呢兩種咧，需要你由好細個開始訓練，4、5歲就開始訓練嘅啦嘛。咁細個你練到所謂話台下十年功啊，台上先一分鐘， 係 係嘛？咁你話咁細個要學10年8年，你會唔會俾個細路仔去投資佢嘅青春？十年，然之後你唔肯定有咩回報嘅工作啊？即係你而家學雕刻，你都知道我將來最多我就是幫人哋做裝修啫。但你學咗呢、这個，你除咗演出都仲係演出，你冇用嘅，係嘛？ 咁所以你點樣咧？咁你點開始咧？ 我係因為當年我哋屋企都仲有徒弟嘅，嗰啲徒弟咧簽約咧簽就簽8年嘅。 哦，我 要簽 邊個教啊？即係阿爺教啊？ 係啊。 哦。 我對落仲有啲師兄噶嘛，即係佢哋大過我哋噶嘛，咁咧就教佢哋咧，咁就係簽8年咗咧，就係乜都包曬噶，公書教學啊，咁啊都要俾曬佢噶。 邊個俾？即係你？ 即係師傅俾咯。 師傅俾啊？ 師傅俾噶。 即係你要即係養埋佢噶咯喎。 係啊，完全係 free 噶，咁冇噶。8年後就學有所成啦，咁咧就有個規矩，大家都知嘅就係借師3年，即係話你畢業啦。你而家当你学呢个打关斗先啦，你已经打到好叻啦，可以演出啦。咁8年完咗之后咧，你呢3年咧，你有演出咧，当然佢系学紧嗰阵咧，都有啲做下头头尾尾噶啦。即系等于我哋话斋 KTV 咁，你都学住先啦。 或者艺训班嗰啲同学出嚟做 下。系啦。咁你出嚟先至跟下，好啦，到你真系满师啦，我哋叫嗰3年咧就借师。借师嗰3年咧，你可以接 job 啦，你可以即系自己个人演出啦。咁演出完啲钱咧，都系攞翻晒嚟俾 师傅， 全部都俾晒， 俾晒呢3年。呢3年之内咧，师傅都会话俾大家听，嗱，佢可以出嚟噶啦。咁直至到你完咗3年借师之后，咁就会有一个盛大嘅借师宴，咪叫晒啲行家啊，所谓啲啊叔父啊、老前辈啊、在职嘅、退休嘅，都大家宣布，而家我呢个徒弟咧。就真係可以出山啦， 學滿師 㗎啦。 哦，通常係幾多歲到啊？ 都係18㗎啦。 哦，已經18㗎啦。 嗱，你諗你如果 即係四五歲 加8年，你就 13啦。借師3年， 係啦。咁你17、18，咁嗰人都好 fit 㗎嘛，係嘛？咁有啲都唔會即刻走嘅，都會留喺度多啲時間。咁因為其實係以前唔同而家，你上網揾工㗎嘛。以前係靠人揾你㗎嘛。 有邊個徒弟？ 係啦，一講出嚟咁。如果你是滿師而又未借師的呢，大家不會私底下找你的，因為規矩嘛。 哦， 即係而家所謂經紀人啊， 即係簡單啲， 即係咁堅守嗰一樣嘢。 係啊，我條僆嚟嘅， 唔好掂佢，即係唔會有人即係嗰啲徒弟，佢唔會靜雞雞自己喺出面接 job 話俾師傅。 偶有發生呢啲事，咁但係大家都會即係或者喂你有冇搞錯啊？明知佢都未到嘅噃。點可以咁樣啊？咁有啲話喂，我真係唔夠人啦、啊，過嚟幫下手啊，咁樣都有。咁咪有啲又因為對面個師妹正啊， 啊呢、這個呢、這個緊要呢、這個。 咁我會噶嘛？即係你一個啊師兄嘅嗰邊嗰個師妹，兩個一行、 啊、 又自 又有個古仔啦。 乜陳氏咩嘢雜技？咁先薪火相傳啊！ 係喎，又可以再生多一代出嚟添。刷一阵拖，你来一夜迷惑，吹个风收一收，那影帝剑四纵，一鞠躬，那江山拍得胸。手脚抽筋筋梦，借字换手一动，给观众一个梦，压抑中有笑容，手中海报绝不能含苞，本人的主流在我，你永远都猜不到。 咁多唔多集 技團嘅？當年喺即係香港， 當年好多嘅。香港其實所謂多咧，有3到4個啦。咁我哋算係比較大嘅。咁另外一個就理事嘅。咁另外仲有一兩個就係後期分支嗰啲細嘅，即係家庭式嘅，即係兩夫妻檔啊，或者兄妹檔啊。咁啊，爹哋帶住佢哋嗰啲係有咁樣嘅。 你屋企有除咗你哋六兄弟姊妹之外，仲有？你見到幾多徒弟、師兄、師弟、師妹喺度㗎？ 大概幾多人到咧？ 嗰陣開飯都成3米㗎，係 啊，係。哇！你少林寺嚟㗎，你哋 嚇。但個年代唔同嘛，而家你又唔得啦。而家話你啊非法聚集 啊，係 非法聚集咁多人。 咁即係話你咧就喺一個咁樣，全部都係集技團嘅師兄師弟師姐師妹，加埋你自己兄弟姊妹、爸爸媽媽咁樣嘅氛圍度長大嘅， 係啊係啊。 咁係咪自動就已經拜師學藝㗎啦？ 冇嘅，我哋徒弟學嘢咧就用藤條教，我哋就用呢個銀紙氹你啊，即係開始嗰啲最基本功啊，手倒立咧。即系我哋叫拿顶啊， 即系两只手反转企喺度啊， 企喺度咁只脚黐住埲墙咁嗰啲咧，一开始就咁样练咯， 即系用银纸俾你练嘅。 嗱，啲徒弟如果手都震上落嚟嗰阵咧，我哋就叫啲藤条叫刺激棒，唔好叫藤条咁难听啊嘛，刺激棒，撇一嘢哇，即刻上翻嚟， 系 ，我哋自己人啊嘛，咁阿爷就话。哎，俾五毫子你啦！如果整到5分鐘，咁真系好辛苦嘅，好难顶嘅，开始即系口水鼻涕都流落嚟嘅。咁啊，顶下顶下，哎，几好，整够10分鐘俾1蚊你啊！咁，哎呀，死顶难顶，买嘢玩啊嘛，细嗰阵买嘢食。咁之后咧，好啦，当你真系有得几次都得咧，你再讲数咧就冇噶啦。因为你系得噶嘛，唔得啊嘛，仲氹你。我嗰阵就真系藤条炆猪肉啦。 我原来系。銀紙都只不過係頭開頭好短時間 嘅， 咁但我哋始終都係話會差過啲師兄一啲嘅。 點解咧？ 因為佢哋係真係強權之下啊嘛，搣出嚟噶嘛。 咁你算唔算嗰啲少爺一族嗰啲㗎？ 應該打到勢力啲， 都好少少係啦。我哋打到勢力啲嘅。咁但係問題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嘅。咁嘢好矛盾嘅。我細嗰陣，媽咪就話佢哋都係由阿爺嗰度一路做，咁喺中國。咩嗰人走難啊，又成咁都走到落嚟，咁樣話齋，哎，你都要讀下書啊，識下字好啲啊，咁樣就好強調我要翻學嘅。咁我爺就話成日唔使翻學嘅。讀咩書啊？佢話，咁啊係，佢話我跑遍全世界都有翻譯噶。 佢仲許咁多隻牛添啊！ 咁又佢又講得啱嘅。咁啊，但係我就兩邊都做下咯。咁啊，又翻學，咁啊，又練功。咁啊，所以又咪喺麗苑做功課咯。 哦，咁啊，海哥你嗱，因為江湖有啲傳聞就話咧，你係魔術好耍家嘅。其實你最精係學咗啲乜嘢咧？ 嗱，我本身就有玩嗰啲神鞭咧。 咩叫神鞭？ 即係鞭咧。 我即係鞭色嗰粒。 即 係 你擔住支煙，我 fit。 喂，梁丽勤好想试啊，佢好想俾人鞭好耐噶啦，有冇皮鞭啊？ 好惊，冇有冇试过错手 fit 到人哋只眼噶？ 咪先，咪先，我一定问，系真定假噶？ 哦，系真嘅， 即系嗰口烟熄或者嗰个蜡烛个火熄，系真系熄嘅， 系真嘅，真嘅。 好劲喎！ 嗰个人 真系俾支烟嚟嘅， 系要好准嘅。咁但系 点样开始练噶？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大约点练嘅咧？ 开始练咧就系对住啲嘢先练点样控制条鞭有声啦。系啦系啦，啪啪声好劲嘅，爆炸咁响嘅。练完呢个咧，你就练准程度啦。咁就开始由一张报纸切一半，再反转，再一次，再反转，切到最后咁细。 哎呀，我见《欢乐今宵》都有呢类型嘅表演。 即系《欢乐小广告》咁细，你都要肥得重。 系啊， 仲唔会跌到嗰只揸住报纸个手指嘅？ 咁啊，最后咧就连呢一块都碎咗之后咧，就得翻邮票咁大张啦。类似邮票，仲细少少嘅，咁就摆条脷度， 哇， 咁样， 跟住 fit， 哎呀，我其实咧揸住报纸嗰个人都好唔滑 噶，边个通常边个揸噶？ 啲细佬妹。 我对你关心，你对我关心，同样发觉有了记挂，感觉复式的快感，我变得天真。你也变天生，同样发觉这个世界很美，想恋爱。 的世纪，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情凝重，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真心，会魔法下变光单变霜，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深刻，还不费双倍坚决，不怕风不怕霜，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议，奇人奇事是神奇纪律，我对你牺牲，你也有牺牲，用法及奋斗有了方向，彼此的理想，我对你偏心，还是你对我偏心，无论哪个要与你作比较，当信当渺小，我为你偷偷心动，感同神情凝重，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出双倍魔法，黑变光单变霜，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双向，还发挥双倍坚决，不怕风不怕霜，这力量就像是不可思议，奇人奇事是神奇迹。 頭先我咪講擺條脷度嘅，嗱呢個喺今日真係可以啊，俾你哋知道少少秘密。 係， 通常係嗰條邊未到咧，嗰條友就， 哦，即係 吹咗佢， 係啊， 係， 唔係呢個係效果嚟嘅。咁其實喺多年舞台經驗咧，就發覺咧。原來你一次性做啱咧係冇掌聲嘅，你發皮鞭咧，你鞭鞭咁打，哇好正咧，啲人覺得應該嘅。 係， 哇你唔覺意一 fit 到個助手咧，下邊哇開心到啊！ 哎呀，係啊， 即係你哋失手啊，阿子哥又拍手一樣。 即其實係話點解你有時見到演出，哇一路唔得，誒佢由嘲笑你到你。佢又開始 哦，即係呢個都係舞台效果嚟嘅， 係啊係啊， 即係所以有陣時係專登唔得， 係啦係， 係你由攞起條皮鞭到可以做到郵票咁細，要練幾多年先練到咧？ 嗰、那個嗱，如果練功咧，你嚴格嚟講啊，兩年你應該得噶啦， 一日練幾耐啊？係海哥， 四個字。唔系练二十分钟，唔系嗰四个字，系不停咁练，系呢四个字。 哇！但要练两年。喂， 你而家仲得唔得啊，海哥？老实。 应该都得嘅，即系如果你话俾我听，下个礼拜演出咧， 我有烟喺度，两粒紧，我呢一间要拍低佢。 即系你话，如果下个礼拜演出，咁我就翻去练一练。即系如果你话你叫我即刻演出咧，可能都要嘥啲时间。 诶，其实你有冇试过失手啊？ 都有嘅，咁多年你一定 有。但系你失手嘅对象都系阿细佬妹啫，因为有阵时可能咧叫诶有边位可以上台玩？ 上嚟玩 系啦，跟住之后有个先生咧唔知死嘅举手，然之后即系担住口烟，跟住一揈揈咗落去咁块面嗰度，有冇试过呢啲？ 嗰啲咧，因为我哋都会知道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咁通常请佢上嚟咧，都好似你话斋啦。俾咗煙佢擔住，製造個危機，令到佢好驚，下面觀眾開心咯。 啊， 結果咧都係會換個人嚟做嘅， 哦、 只不過攞佢嚟過橋，跟住佢一定有反應咧，會一閃嘅。你唔得，你哋落。 哦，因為要企定嗰下都唔簡單喎。 係 啊，其實企定都唔容易真係。 咁仲有一樣咧，就話個助手其實好醒嘅，因為打得多啊。佢只要睇住揸住嗰啲呢條邊嚟緊嗰陣，佢已經知道。 搣開佢係嘛？我 佢就位 就翻。 哦，搬龍門啦，搬龍門。 係啦。咁呢個當然佢要俾人 fit 咗好多下之後啦。 哇，佢好慘喎，海哥。 即係你次次都會及住噶嘛呢個。咁所以好多呢啲細嘢嘅。 哦，你係幾多歲開始正式表演呢個皮鞭啊？ 我諗都係 18-20度啦。 呢、這个只系你其中一个技能嘅系嘛？ 咁、啊、我有踩单碌车啊， 单 碌波啊， 佢抛波嗰啲点样练噶啦？系咪即系 三个波 画字？系咪油画字嗰啲？ 嗰、啊那个你又系四个字咯，不停咁。 即系其实冇一个特别嘅窍门噶，真系不停 咁。咁咪有人话俾你听嗰、那个力度啊、方法啊、嗰、那个 timing 啊， 系 啊，即系会纠正你呢啲。 咁 其實 會容易上手啦， 因為你樣樣嘢唔同啊嘛。你有冇睇嗰啲大隻佬拋電鋸啊？ 有啊，好驚，好多人驚啊！ 咁即係佢都由三個波開始啫嘛。 哦， 啊、當然有，我哋叫藝高人膽大啊嘛。 係 啊，拋拋下你又乜都敢拋。 我嗰排喺印尼咧，見到嗰啲人咧玩拋火嗰啲火具啊， 係啊， 都係即係嗰啲點著咗嗰啲啤酒樽啦、 啊， 一路係咁四五個都係咁玩嘅， 一路加添啊，仲加 都係咁嚟嘅，即係由都係由攞波開始玩。 係啊。而家啲人叻咗噶啦，而家啲人拋得好多個噶，啊，因為過去我哋拋六個、八個已經好不閉噶啦，而家啲世界紀錄係十幾個噶， 我拋兩個都搞唔掂。 咁啊，海哥你識唔識玩？嗱，我細個我記得喺新光戲院咧，我睇過嗰啲咧，即係攞字條好長嗰啲竹頂住碟啊。 顶碗嗰啲啊， 顶碗顶碟你识唔识噶？嗰啲 诶，嗰啲我哋全部识嘅， 全部识啊！ 因为咧，我哋学嗰阵， 我第一次识一个咁嘅人啦，系啊， 唔系因为我哋细嗰阵练功咧就冇分嘅，一开始即系我唔知你嗰个潜质喺边度 哦。 咁所谓咧就我哋嘅早上啊，即系唔好讲我啦，我哋就即系吞托少少啦。啲徒弟咧早上七点起身咧，第一件事就拿鼎 诶，倒 立。 倒立一个钟， 一个吓唔、啊、可以落嚟啊？ 系 一个钟啊？ 你 脑充血， 即系你唔会面青立啊？我叫你企喺度唔喐一个钟都好辛苦啦， 系 嘛？咁所以个嗰啲根基系好扎实嘅，即系倒立完咗先可以啊食早餐啦。 系， 因为你唔可以食完嘢倒转 嘅。系冇啊，好真系有。 我觉得好劲啊，个 system 好清晰， 计埋呢样嘢。 咁食完早餐咧，就开始练咩咧？练啲。抛下波啊，转下圈啊，有啲顶住好多嘢喺上面唔跌落嚟嗰啲咧，个鼻哥咁顶住嗰啲，咁啊练嗰啲均匀少少。 系， 咁啊好啦，到十点零钟咧就开始可以练翻筋斗啦。 哎呀， 消化咗你啊！ 哎呀， 练嗰啲即系大家你举我举你啊，翻嚟翻去啊，托上托落嗰啲。 系， 咁啊练到十二点食饭，咁饭后咧可能休息嘅所谓15分钟到咧。就開始玩啲轉碟啦。 哦哦， 咁有啲轉碟啊，有啲轉叉啊，即係嗰啲係企喺度做到嘅，坐喺度做到嘅，即係唔使蹬，即係唔會盲搶啊嘛。 哦，又計咗，又計咗嘅， 係啊，自己嘅位置 我喺度做， 咁就做啲譬如兩個人你掟俾我，我掟俾你嗰啲啊。好啦，又到4-5点又開始練啲大動作啦，係 係 翻滾跳嗰啲。 哇！ 咁之後咁啊6:00嘅晚飯，晚飯後又開始做啲。 我中你啊！ 啲嘅呢啲先叫练功嘛，唔同而家啲人话我总共练咗10年，每个月去2次，每个月1个钟，咁嗰10年咧顶唔过2日啊！ 哦，咁啊系，即系阿海哥今日啦，4次真言，不停咁练。 明白你永远也是属于他人，你我不应一起，为何总走近？由不应开始的一吻，延续变了爱与罪在战的人。门外世界与午夜静得深沉，你我偷得一刻前面的亲近。来吧，即使只可匆匆的拥吻。仍是最爱你与月夜的翻腾。能控制彼此眼里的兴奋，像夜又响起野性的声音。 日你远去了，夜夜着笑尽，我会辗转反侧，难眠不安分。回味半应半应终止的拥吻，期待再次与你在夜深翻腾。天空要降的风雨，难调换必须爱你的一生，难控制彼此眼里的兴奋，长夜又响起野性的声音。 好，开始讲嘅翻腾啊！ 佢都 打咗唔知几多万个关斗，佢哋 四个字 系 不停咁练。喂，即系头先咧，我喺出面同文杰讲咧，即系嗰个年代，即系我哋听就咁样就觉得好好笑，好似好轻描淡写。但系佢哋真系要靠自己，完全唔怕苦、好刻苦嘅嗰种性格咧，你先至嗰啲工价先至埋到身嘅。 唔好讲咁多，攞条皮鞭嚟先啦。我今日开始练啦。你咁摆喺我口度俾我。 系啊系啊系啊，摆喺条脷度啊嘛。 亦都希望南韩能够积极提供情报。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此外，台风康妮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晚上八点，康妮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南部，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联系你我， 意见启发智慧。 你好，自由风，自由风。 星期一至五， 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言不尽， 言不尽， 风不息。 而家会将你放入直播室， 你的声音成就自由风，自由风。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这个字呢，小叔都讲过都不少次数的了。WHOM, whom, 通常几时用呢？有些人会坚持某些情况一定只可以用 whom, 不可以用 who 的。但是其实现在呢，真的比较少的人用。当然你都可以用的，但是就不要用错。比个例子大家，譬如你喜欢哪一个人呢？ OK? Who do you like?Most, 我跟你最喜欢别人说 Who do you like most? Who do you like more? For example, 譬如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问个小朋友，咁究竟你喜欢爸爸多啲定是喜欢妈妈多啲？ Who do you like more? Okay, who do you like more? 这个 who 呢，其实呢就是 I like somebody, 是 like 后面的那个字来的，我们所谓一个 object, 一个 verb 的 object 来的。咁如果是这个情况呢， 我个 who 咧，其实 technically 喺最 formal 嘅英文，以前嘅英文尤其是咧，我系会用 whom 嘅，所以 whom do you like more？ 或 whom do you love？ 咁但系咧，其实喺现代嘅英文咧，尤其是系口语啦，其实书面都好少会用到 whom， 就咁 who do you like or who do you love？ 你爱上边一个人呢，或者你更加中意边一个人呢？反而咧，如果你身为一个爸爸妈妈，你问个小朋友 whom do you like more 咧，人哋反而会觉得哇，你使唔使讲嘢讲到咁作状、咁文绉绉，文法上咧？使唔使讲到咁夸张咁讲究啊？如果萧叔叔听落去咧，虽然你可以话 technically grammatical yes， 但系我会觉得好似做多咗少少，唔需要咁。Who do you like more? Who do you love 就可以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江道海。我记得我嗰阵练啤牌咧，飞啤牌咧，系每晚五千只。 哇！ 你飞点样飞咧？即系有个目标咁样飞， 啊、 飞中佢咁样。 系啊系啊， 即系好似飞镖咁飞咯。 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睇嗰啲武侠片咧，嗰啲 系啊系啊， 即系痴王之王， 即系食实插咗入去咁样嗰啲噶。 会嘅会嘅， 系用咩力嘅？指力咁样样啊？ 要交学费啦。其实是用手腕同埋手臂嘅力， 哦， 即系其实你睇到，如果你就咁掟个雷球出去咧， 系 唔劲噶嘛， 系 个雷球你揈起嚟嗰下系百几米噶嘛， 系系系， 所以就话初初你就系掟啫，啊掟下飞到出去就好过瘾啦， 系， 咁又慢慢又学吉到嘢啦要。咁之後 真係吉到嘢㗎會， 吉到 吉落個蘋果嗰度啊咁。 係啊係啊，我最早我記得我拍完《賭神》，我就翻國內拍戲，咁啊其中有個燈光師，佢又聽講，哎聽我哋《賭神》喎，因為嗰人都好 hit 噶嘛，不過佢哋睇 VCD 嘅，冇得上啊嘛，咁啊即係哇，原來你就係賭神啊！咁喂，啲牌得唔得啊？我话你试下啦，因为我嘅兴趣系中意玩嘅，嗰阵我成日袋住嘅。咁啊，我好咁你背住我企啊，咁样佢着件嗰啲普通 T 恤啦，咁我就第一只掟落佢背脊咧，佢就咁样 打弹， 弹咗一弹。 系， 我见佢好似顶得，再抌多只，啪佢就哎呀呀呀咁样 流血啦，跟住 咁啊，除咗件衫开咗，咁得得。 即系嗰件衫烂咗。 唔系。 系啲皮 皮肤啊， 系 有冇流血啊？咁 哎呀，少少啦，有 哇！刘丽勤，我觉得你都系要试一次，人一世买一世。我以为系假噶， 唔系 真系得噶， 得噶得噶。其实有个过程嘅，你一练嘅时候有个过程嘅， 系 最开始就掟下啲发泡胶啊， 系食到落去咯，要 系啊，诶几过瘾，即系好有成就感。咁啊，后来试下掟苹果咧，得唔得咧？练咗轮都唔得。原来是有一个 限度 的。咁就放弃咗啦。咁有一次就係又係练緊，因为我嗰阵成日都揸住副啤摆周围去边度攞住嘅。见到个苹果哎呀唔得嘅。哎呀 食咗落去。 食咗落去。先发觉原来你係未到呢个火候。 哦。 即係跳高咁咋嘛。你跳极都一米，人跳唔过一米嘅。到你有一日你自己已經到咗嗰個所謂我哋叫增加功力啊！你一跳，哇！原來可以跳到米半嘅，咁你就夠膽跳兩米啦嘛！ 哦， 你話，因為有時我哋自己係唔知嘅，咁我哋因為冇乜人做呢啲嘢，冇乜人玩呢啲嘅以前， 同埋你唔會話有個真係專家去教你點搞，點解要自己摸索？ 因為香港係冇啊嘛，咁我都算係幾早嘅，都算。 我真係，但係我覺得今日好勁，我識到一位真係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情，剩我一世忧。 会咁醉心于啤 牌咧？ 我呢个其实就系又系有啲俾细路仔嗰人影响嘅。我话丽苑啊嘛，丽苑有个第一剧场咧，不停咁放西片嘅。咁啊，放西片嗰个年代都好多 cowboy 片噶嘛。 哦， 你记得 cowboy 成日都系喺酒吧， 即系啤，即系麒麟于是活啦嗰啲咧。 咁啊， 俾 落支枪斗快 啊！咁然之后，咁佢哋都有玩啲一啲 tricks 嗰啲卡嗰啲， 系 啊，好有型喎。咁我就开始自己玩， 就自己研究点 啦。咁研究咗之后咧，就一路喺度练，一路玩。我以前成日有副啤袋住，有个好靓嘅皮套咁啊，好似 袋住个手提电话咁样， 从来都冇人骚扰我嘅。我譬如我而家坐低同你倾紧，我会攞出嚟喺度玩噶啦。咁大家都冇乜即系习以为常。直至到拍完《赌神》之后，咁啊惨啦！一去到边度咧，啲人就 海哥， 喂，捐下， 有手咧咁。 同埋仲见到你有副啤喎，你仲唔即刻表演？喂，整到后来我见到啤牌我都走。 但系咧，我想问咧，嗱，即系赌神其实赌片啦，咁阿海哥有冇特登去到譬如啲赌场嗰度了解一下啲荷官啊之类咁样嗰啲嘢？定系嗰个手法系你自己谂出嚟嘅？例如个牌攞出嚟之后咧， 数 只系啦，一只咁样打出嚟， 即系摆只牌喺上面射射射射， 系究竟系你自己度出嚟，定系你见过赌场嗰啲人系咁做咧？ 嗱，呢个同我个细嗰阵嗰个演出有关系，因为我哋又周围演出，咁我哋同台都有好多魔术师，世界各地嘅都有，咁有时咧就会睇到佢哋做。咁我细嗰阵咧就因为我妈咪爹哋系班主啊嘛，咁班主咧都会请啲魔术师嚟噶嘛。咁啲魔术师佢有个助手嘅，咁有时会迟到啊，有时有咩嘢，咁又要我去帮佢做助手咯。 哦， 明白吗？ 你都唔话得， 因为我哋嗰阵其实都是一个好似大家庭咁啊，你一个团体，咁大家都你帮我帮你嘅，因为我人都细，十岁八岁咁样，咁嗰啲魔术师咧就都系大我哋少少啦，有啲十零廿岁嗰啲都系后生仔，譬如变个魔术，有个托盘，咁佢啊攞住个棍空中一捞一拍，有只白鸽喺上面，捞咗翻嚟啦。其实嗰个即系你而家呢个社会，我谂呢啲讲出嚟都唔算咩机关噶啦。短视频你日都见到，就其实嗰个机关控制喺我手啊嘛，只鸽喺个盒入边噶嘛。如果佢一粒落嚟，咁我一攞住咧，喂雪糕，嗰阵五毫子一杯雪糕，咁话俾你有冇雪糕？佢话冇啊，冇一级唔禁制。 啊！你都系调皮咯，海哥， 咁就冇白鸽咯，佢都死顶噶嘛，呢个 冇记得嚟多次咁样， 佢实系话噶，唔紧要，我哋嚟多次啊。头先嗰只飞得太快，呢次一定得啦，一捞啪 有雪糕 冇， 又冇， 又冇，冇雪糕打死都唔禁，咁啊冇办法。好啦，嚟啊，呢次捞到啊，雪糕都捞到啦，咁样，哇，咁我就醒啦，咁佢一鬧一吸，我咪禁制咁啊，配合到個演出 就有八九啦， 系啦系啦， 哦， 咁啊有系呢種咁啊氛圍之下大嘅， 系， 咁有時佢哋真係好專業嘅魔術師嚟噶嘛，咁我都會話，誒呢下點變㗎？呢樣嘢點搞㗎？ 哦， 咁啊我睇咯，咁佢問佢哋，佢哋話俾我聽咯。首先我都係知道攞嚟玩嘅， 同埋你都係助手嚟噶嘛， 我唔會搶佢飯碗嘅，唔會搶佢飯碗噶嘛，係啊，咁同埋又唔會穿佢煲嘅。系嘛？咁啊，慢慢我知道好多呢啲咁嘅 tricks 嚇， 啊 tricks 喺度。咁直至到嗰陣電視台有拍一啲咩《千王》 《千王之王》係啊， 好早嗰啲。 正所謂情場中幾多高手嘛，係啊。 咁嗰陣咧，佢哋有一啲即係話賭片咁，其實賭嘅場口，咁嗰啲唔係好複雜嘅，即係唔係好多，最多開下隻牌啊咁樣。咁啊，直至到黃晶晶哥拍《賭神》 係。 咁嗰陣其實以前都一路有幫開佢做動作嘅， 係 咁就後來因為咁啱嗰年我哋同阿祖哥同董偉成立咗個電影公司，咁我哋自己開戲，咁就變咗冇時間幫阿晶哥做賭神。咁佢話唔緊要，你唔做動作，你咪嚟幫我拍幾場賭咯。咁 係 哦，咁樣就順手做埋個荷官啦。 因為通常佢哋貪方便，因為咧你揾一個。呢、這個人咁佢仲要教佢手法， 哦， 咁啊系，咁啊系， 有晒功夫， 你仲要避，你又要左闪右避，咁同埋我又觉得冇乜所谓，系嘛，咁啊，发哥佢哋嗰啲，诶，你做啦，唔好烦啦，唔好阻住啦，咁啊好啦，咁 所以一 take 个 back shot 就系你嚟噶嘛，即系你喺度十， 系啊，我哋黐住啲 pair 牌，逐只黐先可以做到十个动作。 我哋细个，你知唔知啊？我屋企练咗几万次都练唔到你嗰啲，即系攞只牌戒住一路射，跟住就十，我哋。扮镜都扮唔到啊！嗱，呢啲就全部都系你嚟噶嘛？ 系啊，嗰、那个唔系有部分镜头咧系演员自己做嘅啊。譬如阿发哥喺手度咁样摊开反转啲牌嗰、那个，嗰、那个佢哋 你教佢啊？ 系啊，当时佢拍嗰阵咧系真系成功唔到，咁啊因为佢做嗰个已经系穿线噶啦噃，即系假嘅都要学噶嘛。即系如果我俾副黐住嘅。牌俾你，你一拉就變咗手風琴噶啦，就會穿崩噶嘛。咁其實嗰個節奏啊、神髓都好緊要嘅。咁啊，發哥就拍咗好多次都唔得，咁啊佢就話：，誒唔拍住今日，翻去練咗三日。 佢真係自己練。 係啊，我俾咗嘢翻去，咁啊教咗佢啦。佢翻去練完三日後，我拍咁啊 OK 啦嗰個。咁其實係啱嘅，係應該係俾演員 train 嘅，就唔香港。過去拍又好快噶嘛，即度即拍， 手提手提係啦， 成日都咁噶嘛，變咗就係嗰個之後咧，就哇真係 嗰啲咩紫川計狀元才啊，嗰啲 倒海啊， 係啊，嗰啲全部都係一定係擺低五百萬之前一定有嗰啲石啊，同埋咧有一招我覺得真係好一間 呢啲 pair 牌 係啦，攞隻手指公。剔只牌出嚟，剔只牌出嚟，系做到嘅， 做到嘅，做到嘅， 同埋好大力嘅剔出嚟咧，好有功架，好有气势。 哦，即系呢个你细细个练，即系可能跟嗰个魔术师嘅时候，其实你已经识得玩呢啲噶啦。 系啊，因为好，仲其实仲有好多嘅，我冇学晒。 哦， 因为我嘅好处就系因为我系识拍戏，咁我嗰阵系真系好忙嘅，大家都又系。都好熟嘅，都話：，誒，我又開賭片，佢又開賭片，咁個個都要去，有時真係分身不下嘅。咁我都有介紹啲師兄弟咧，佢哋有啲轉咗即係全職魔術師啊，咁嗰啲。咁去到就拍完兩日，個導演都係打電話叫我，喂，幫我嚟補翻啦。原因係後來我去到我都問啦，我冇理由啊，佢勁過我嘅喎，我介紹呢、這個，因為佢係全職啊嘛，我其實是業餘嘅啫嘛。咁我冇理由佢唔得噶，原因系个导演讲俾佢听咧，就话俾佢听啊，我哋呢场赌咧就咁样要玩啲花式。咁佢系职业魔术师，佢唔识拍戏噶嘛，佢唔知道你想点， 或者唔知啲机器点摆啊，吓吓。 唔系，佢直情唔知道你想要乜，佢咪变好多种俾你睇咯。嗱，又变 A 市啊，变四条烟啊，变九只 king 啊。但问题你系唔知点融入去啊。 哦， 咁我嘅好处就系话，精哥写条桥出嚟得噶啦。边个点点点点点，最后点点点点点样偷咗佢只牌？你写到天马行空，我都会帮你 fit 翻啲招式入去。 系， 哇，原来系你先落去。 然后佢嗰件事又睇下部嘅，即系观赏性高嘅，系。 即系或者成日都话，哇，收只牌喺度弹出弹入，嗰啲魔术师用乜老千点会用啫？哇，你咪俾人打死。 嗰个德国嗰个液晶体显影眼镜 啊， 嗰个系咪你度噶？ 唔系，嗰个系精哥。因为精哥嘅好处系佢会俾晒嘢你。 系。 咁我又拍过一啲系乜都冇嘅。 系。 净系话俾你听边个输边个赢嘅啫。 咁你就自己度晒噶咯？ 系啊，咁我就要、要设计埋个局。 哇！ 系啊， 咁所以你对于华氏啤你都应该好熟悉下，系咪咧？ 因为我同我弟哥啊，仲有个潘彦君啊，咁我哋几个老友系玩咗好多年 嘅。哦， 以前即系由我哋喺夜总会演出嗰阵， 系 成日玩噶啦。 即系所以好熟悉嗰啲心态啊，即系耳仔底跟唔跟啊，即系嗰啲你其实好熟噶啦，已经。 咁其实唔系，因为拍戏咧，观众咧。心態係用口講嘅，係嘛？咁但係佢想睇到啲牌點飛啊，點樣上嚟上嚟咁啊嘛。咁其實係唔會咁做噶嘛。其實真正嘅老千咧，比我哋拍戲嘅簡單好多，就已經呃到你噶啦。佢冇理由整咁複雜啊嘛。你點會？你會唔會真係變五隻煙咧？你唔會俾人打親。 係喎， 但個效果好啊。 億千千次對，億千次錯，自己盡像。浮生我有愿跳跃尘上，腾跃万丈，为爱情，为友情，原是自尊无上。但点解？问点解？ 何解偏偏要我深夜心上，而一千千次爱，一千次怨，未分账。人亏我欠世界上是沉上，同你分享是爱情，是友情，全是自尊无上。但点解问点解，人生偏偏要我注定分量，是情缘和业债可欠他，不情无情注要你原谅。心中在唱，一千把锁，全心扣上。提升我际遇，各事未曾上，全靠力量。有爱情，有友情，同时自尊无上。但点解？问点解？人生偏偏要你不分享，是前缘和业债我欠他，不情无情注要你原谅。心中在唱，眼泪在淌。 好，其中一套我自己最喜欢的赌片啊，有阿校长同埋阿华哥嘅至尊无上啊！ 仲有啊，第二集啊，头先我同阿文杰喺出面讲得好开心啊， 永霸天下 冇错，至尊无上之永霸天下有 杰 哥 啦，唉， 亚洲第一快手仲唔站咗落嚟？ 哇！呢度有两张瑞士银行嘅本票， 咦？ 我唔单止要，我仲要埋你啊，两只手两只脚，记住千祈唔好睇底牌。哇！不得了呢场戏啊！ 我带你 一个嚟真系。即係你聽到嗰日咧，其實阿江道海師傅打一副 pair 牌上嚟， 好勁啊！ 嗱，我哋其實拍得咗啲片嘅，不過咧我哋要剪輯下先，因為咧海哥話咧，喂，我哋要將啲最好啲俾大家睇啦。 係， 咁咧佢真係示範咗咧，就攞副 pair 牌，第一單手洗牌， 哎呀， 佢真係示範，佢最有聲嘅。扣到之後， 同埋佢飛嗰個咧，揈個 pair 牌出嚟啊！ 佢掟我背脊， 係啊！ 第三，佢真係可以咧，一副牌夾住單手隻，攞隻手指公剔出嚟，跟住第二隻手接翻，剔接， 好勁啊！ 接，大家睇下《賭神》入邊，阿發哥就係玩呢啲。 但 係 咧，我做到 呢啲農曆年好吃香 嘅。我做到個動作啊，就係將佢個牌咧咁攤開咗啦，然之後咧攞起 佢，戒住佢， 做到啊！系啊， 海哥仲摆咗块喺我手度啊， 上面啊， 收啊， 即系啊，发哥赌神嗰嘢啊。 咁咧，佢又佢有轻轻示范过嗰个所谓拉手风琴啊，即系都佢都做到嘅，好劲。 有冇留意阿江道海师傅有冇一个玉扳指啊？ 咩叫玉扳指？ 冇啊，即系阿赌神咧，近啲唔得，我自己加上去嘅。 我其实咧嗰日唔记得叫阿海哥攞个骰盅上嚟啊，点样可以将三个骰一扫？就即刻變咗 哇！我幾驚你話 我有練過喎，我有練過嘅。 叫佢熬完之後啊，一打開就動起， 或者碎咗。啊！當日真係大開眼界。 阿韋小寶都好中意玩㗎呢啲嘢， 一開有個雲字喺後邊啊嘛。同埋咧，佢嗰啲呢度一千兩係啲廢紙嚟㗎嘛。 陳晚，你估啊？呢度有幾多兩啊？你估啊？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难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欺下半生，款恩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一生。中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落得少年堆人。 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愿命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 有听众问啊，用蜜蜂同埋用金边有冇分别啊？ 江导海师傅话冇分别， 系 最紧要得个四个字， 就是背脊有个运字， 同埋四个字， 不停咁练。 任上天引导我行，随愿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 昨晚最后那场就讲到阿魏师傅做了和尚，就在 这个青子 在城门水塘那里调戏阿双儿，跟住被阿双天鹅发现。 系啦， 双天鹅咪准备去咗佢， 攞住一个那个法师个袈裟，系咪嗰个叫袈裟咁样笠？ 做蝴蝶啊嘛， 系啊。跟住阿柯出场啦， 系啦，哇，不得了啊！娥姐出场啦， 系啊，正啊！ 哦，今晚再讲啊， 今晚再睇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日凌晨4:27发射，航天员乘组包括蔡旭哲、宋明东、黄浩泽，由蔡旭哲担任指令长。1976年5月出世，籍贯河北的蔡旭哲拥有硕士学位，是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陆军大教军衔，执行过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宋明东和黄浩泽都是国家第三批航天员，同样是34岁，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1990年8月出世，籍贯山东的宋灵东是汉族人，拥有学士学位，是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教军衔，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黄浩泽是国家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亦都将会是国家第三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他在1990年3月在河北出世，是满族人，拥有硕士学位，同样是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陆军中教军衔。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知道零售界在经济转型期面对不同挑战，施政报告因而推出8项措施帮助中小企，相信当出年息口回落，有更多刺激经济措施生效，整体情况会改善。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内地考察是公民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元化的学习体验，本学年考察行程增加至28个，其中10个是4至5天广东省外行程。蔡若莲与参加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江西省首发团的100多名九龙真光中学师生，在江西赣州中学出席首发团的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说，教育局去年至今安排超过90000名学生到访内地不同城市考察，局方将会继续带领学生考察，期望学生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蔡若莲明天将会转往北京继续访问行程。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2,250点，跌1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80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7，加元1.391，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56.04美元，卖出275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六风势颇大，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着这部剧集，他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添。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同下一季都冇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嘅总金额，记得喺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西九音乐节四日精彩节目，44个单位无间断音乐，加上英国艺术团队带嚟大型艺术装置，让艺术同音乐遍布西九文化区不同据点。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啊，嗰啲赌啊，玩咩牌啊，红色嗰啲咧，我哋一个而家睇紧啊，我哋 系咁 睇 开 歌示范嗰啲啊，系我哋绝密片段啊，迟啲有机会再发放俾大家睇 啊，好劲啊，单手洗牌啊， 好啦，咁我哋讲翻啲健康啲嘅题先。 我补充住，我真系有练过嗰个咧。骰盅咧系唔知，唔系骰系骰盅，咁然后咧你系咁用一个方向咧，可以令到佢搭起同一即系一条柱咁样咯。 哦，系咩？ 可以练噶。佢话总之个手腕同埋嗰个骰盅呈唔知几多度角，你不断用同一个均速去揈嘅话咧，系有机会做到嘅。 有机会做到啫。 系啦，因为佢其实我睇嗰条片，佢都系攞一个玻璃杯去示范。 系。 咁就用同一个方向揈，咁当然其实都系嗰句啦。你睇完条片，你去练你都未必练到咁样咯。 哦，你识唔识用嗰啲咧？ 飆一飆同執 食轉啦。而家呢出住件和服噶嘛，仲要係個女人嚟嘅添。 係咪邱淑貞啊？ 唔係， 嗰個咩？一個日本女仔， 日本女 仔係啊，一個 日本女士 係 咧，本來係著住一件咧，即係好誒，著得好正式嘅和服，突然之間一倒嘅時候，哇咁啊！ 拉開有紋身啊嘛，張家輝好似都有嘅。 係好啦，我哋都係唔好講呢啲啦，我哋講翻啲健康啲嘅嘢先。嗱，即係完全係另一個題目嚟嘅。咁啊，話説咧，我哋早兩個禮拜咧就即係 farewell 咗啊蔡依啊。 係。 咁啊，期間咧，我其中有一件事咧，我係好深刻嘅。其實喺蔡依嘅身上咧，我學到好多嘢啦，即係包括咗佢臨尾嗰集講嗰啲嘢，真係哇，即係發人心醒， 活到老學到老。 係啊，冇錯啦。咁啊，其實有一次咧，我去阿蔡依嘅診所嗰度應診嘅期間，我發現咧，即係等緊埋位啦嚇嘅時候咧，咁啊喺個候診室發現咧，而阿蔡依嘅書架上面咧有好多關於呢啲醫學啊，咩草本綱目啊，定係嗰啲 本 草綱目啊， 類似呢啲我都唔識啊， 好快。 草本监 系啊，资治通鉴啊，中国西史啊，即系嗰啲啦，即系仔咗系唔即系医学咩嘅咩华佗再世啊，即系好多呢啲书喺度。咁我呢啲我就一本都睇唔明嘅。但佢其中有一本书咧，我系我就觉得呢本书个名啊好得意，就系即系类似系叫做多饮水的好处咁先算啦吓。咁我揭开咧，咁就佢入边咧，佢就讲咗话咧，即系人咧。其实系点解应该咁讲，佢首先讲咗喺个应该系一个医生写嘅，佢就话好多时咧，我哋饮水咧系口渴先饮啊， 系 佢个道理系呢样嘢啊，饮口渴先饮水，但其实口渴已经系你需要水或者唔够水啦，咁所以佢就话咧，其实系应该喺你未觉得口渴嗰阵就应该常饮水嘅，系啦。咁呢本书啊，我就睇咗呢版字咧，我就觉得啊好有兴趣，于是我就借咗阿蔡呢本书翻去睇啦。咁呢位嘅医生咧，佢就讲话咧，其实好多时好多一啲普通嘅疾病，其实都可能系同你饮唔够水有关嘅。 例如咧，蔡医个诊所都真系有啲料到啊，因为我去亲嗰啲诊所都系 赌神秘笈啊， 对乜乜周康啊， 系咩有咩？ 以前去診所排隊 咧，老夫子嗰啲啊嘛， 係啊，或者係唔知邊個嘅拍拖俾人俾狗仔隊影到啊， 都係嘅，係啦。咁我睇完呢，我就真係借咗，因為蔡依個書架有兩本呢本書啊。咁我就蔡依咪借嚟睇啊。咁我就真係睇咗好多。咁譬如佢好簡單，佢都解釋嘅，即係譬如傷風感冒啊、頭痛啊，好多嘅一啲身體嘅症狀咧，都係同嗱我自己。戴頭盔先啦，我唔係一個識得醫術嘅人啊。咁總之佢用一個好深入淺出嘅道理就講，因為咧咁啊，即係啲細胞啊，或者你個唔知邊地方唔夠水咧，其實就已經呈現會容易生病咁嘅狀況。好啦，咁我想講咩咧？我想講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聽到啲醫生講，包括蔡醫成日都同我哋講，其實係要多飲水嘅，或者我哋去病嘅時候，咁啊醫生同大家講啊，多啲瞓多啲覺，休息多啲，同埋飲多啲水嘅。但原來飲多啲水係一件。即系你以为好易做到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咧，都好难咧实践到。咁我举一个例子啊，咁话说近排我就成日都鼻塞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又系嗰啲，饮多啲水啦。咁我就谂啊，不如咧我试下即系轻轻计下，我饮紧几多水咧？嗱，咁啊而家我手头上就有一个呢个水樽，咁啊呢个应该700嘛，600度啦，600度啦， 600 度啦。咁我咧有一日就谂啊，系我就回带谂翻啊，今日咁饮咗几多？我以为我饮好多水咧，其实都只不过系饮咗三樽呢个水啫。 哦，三樽其实差唔多噶啦， 1.8啫。 但系因为佢每日饮嗱，因为佢嗱理论上每日八杯水啦，咁八杯水佢唔系真系计叫做 饮落去 清水嘅饮落去嘅，可能你食物入边有些少嘅水分 汤啊等等啊， 所以如果你饮到即系三支即系当 around 1.8 l 嘅话咧，其实都算系差唔多噶啦。 因为嗱，咁当然呢啲就即系个个嘅说法都唔同啦。有啲人就觉得饮到2.5 l 啦，或者你系有一个，尤其是你病紧嘅时候咧，就系应该轻轻。会比平常去小便的频率比较多翻少少咧，先至为之能够达到嗰、那个啊，即系饮水定系唔知排毒嘅。咁我发现咧，我觉得我今日已经饮咗好多水，我已经斟咗几次，其实我都系饮到两 l 嘅啫。咁我就原来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啊，叫饮多啲水啊。都咁难做得到嘅。 如果我自己咧，有阵时候，譬如你特别 alert， 你觉得自己需要饮多啲水咧，就可能因为真系病嘅时候，唔得啦，我要快啲好翻啊！如果唔系咧，我两日后开唔到工，咁就狂灌水咧，我系可以去到4 l 嘅一日，但系都几尽噶啦，已经已经几尽，因为真系辛苦嘅。 当然啦，我哋又要再戴头盔先啦，我哋唔知道点样为之过多，因为真系会有中水毒呢样嘢，即 系 饮太多都系唔好嘅。咁但系咧，譬如。 而家我唔知啦，即係坊間有冇啲咩高智能啊 AI 技術嗰啲啊，即係譬如提醒到你今日咧，即係計到你啊，原來你已經飲咗 3.2 啲水，咁其實最好，但係其實就冇噶嘛，你真係自己數，靠自己數啊，斟咗幾多次水啊，或者飲咗幾多杯水啊，喂，作為一個即係一個藥膜嘅判斷啦，但係原來真係啊，我以為飲好多。或者我的起身嗰飲好多，你 turn out 翻即係夜晚翻去埋單嗰陣咧，其實都唔係真係飲咗好多。 所以有一個方法嘅，我身邊有啲朋友咧，我覺得呢個方法係相對地辛苦啲嘅，但又真係幾有效嘅，就係買個好大嘅水樽啦。 係 佢就每一日都係滴住一個，因為佢 滴住一個兩 l 嘅水壺。 係啦，即係因為佢唔中意飲蒸餾水啊，佢想佢慣咗中意飲一啲喺屋企煲過嗰啲水啊，所以咧佢每日都要滴住嗰個好大嘅水樽。翻到公司，然後咧好啦，可能臨放工啦，咁佢就會睇下，咦，仲未飲曬，咁我就喺公司飲埋佢，然後翻到屋企嘅時候再飲，咁你就肯定最少就有兩 l 水咯。 呢個都好喎， 佢係呢個，但係 你滴住個兩 l 嘅水會出街。 呢個其實係有少少，你會覺得哎呀死啦，好重，有陣時你又會懶，又覺得唔方便咁咯，係呢一樣嘢咯。如果你排除咗咧，其實係可以培養到嘅，我覺得。 因為我屋企其實由細到大都有灌輸我要多啲飲水嘅習慣嘅，咁就係我阿嫲，因為咧佢話佢即係身體嘅生理構造咧，就係佢每朝瞓醒第一件事咧就係飲一杯嘅清水，係咁就自不然會去到廁所㗎啦。咁佢話咧，如果嗰朝冇飲到嗰杯清水咧，冇飲到嗰杯清水咧。就真係去唔到廁所嘅、 哦， 即係例如嗰日哦，可能要坐飛機或者坐長途車咧，咁佢會克制住自己，就唔飲嗰杯清水，咁佢嗰朝就即係去唔到 洗手間啦。 咁、咧，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咧，又同阿勤啱啱個例子有啲類似，我記得嗰朝咧就係咁啱咧就要翻福建。咁你知即係嗰陣嗰個年代啊，都仲係要坐可能朝頭早八點出門口，坐火車去到羅湖，十點鐘去到羅湖，然後就十一點鐘喺深圳嗰度咧就坐呢個嘅長途旅遊巴，坐到翻去福建咧就夜晚七點，即係成個行程係咁樣嘅。所以如果病咗嘅話咧就好麻煩，同埋你知翻到去內地，我哋又唔慣睇佢哋嗰啲醫生咧，你會覺得唉翻到去病真係一件 棘手啊 棘手嘅事情啦。咁我記得嗰朝真係咁啱咁。唔好彩咧，就真系瞓醒喉咙痛。 你啊， 我瞓醒喉咙痛，咁跟住之后咧，我阿嫲就话：，咁系咁嘅话咧，你记住每半个钟饮半杯水， 系 每半个钟饮半杯水。咁我就真系每半个钟饮半杯水。咁你当然有啲麻烦啦，即系例如可能你喺长途巴，你要去佢嗰个厕所，又比较噏得，又污糟又剩。咁但系真系半个钟饮，半个钟饮，半个钟饮咧，我嗰日翻到去福建七点几钟咧，咦？喉咙忽然又唔痛喎， 系 系啦，咁同埋咧又系有个朋友教我咧，就系、是、当我初起感冒嘅时候啊， 系 佢话第一样嘢咧，咁我本身就灌水，佢同我讲咗样嘢，嗱灌水之前嗱都系啲朋友介绍嘅方法啊吓，佢话灌水之前咧最好初起感冒之前咧灌一杯嘅斋啡或者咖啡， 哦、 因为佢话咖啡利尿啊，然后你再大量灌水咧就可以将你身体入边嘅啲排咗啲污糟嘢出嚟，咁嗰次就我人生第一次饮咖啡啦。 系 啦， 咁结果呢？ 结果系冇咩用嘅，个原因系咩？佢后屘有分析俾我听嘅，嗰个朋友佢话：哦，冇计啦，我哋学即系中学小卖部就系买到纸包嘅咖啡，个、 哦、 咖啡因唔够劲啊，你要饮嗰啲即系 espresso， 因为佢系一个比较。即係 度比較高啲，唔係 佢讀翻書仔嚟㗎，係、啊、所以佢話佢即細細個已經會飲啲 espresso， 佢飲嗰啲就真係有用啦。咁所以自此我初起感冒咧，做嘅第一樣嘢就真係會飲一杯嘅齋啡。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再灌一大支嘅水。咁當然而家可能會再落埋維他命 C 片，再灌嗰個水。咁就等自己不斷去廁所，就會去得好啲。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尤其是上咗咁長一年紀，好似我呢啲好杯中物咧，啲叔叔都成日喺度研究啊，究竟點樣飲完之後咧，唔會有痛風咧？ 系啊， 个个都话咧，真系要 水啊， 排翻佢出嚟， 真系要饮翻多啲水。即系例如我今日可能即系假设，即系嗱，即系饮得多伤身体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嗰日饮咗哦两 lit 嘅啤酒，咁翻到去啲叔叔咧，起码灌翻一 lit 嘅水嘅，要逼自己去厕所。佢哋话试过咧，有一晚饮完啤酒，发现啊，点解今晚酒量咁好，完全冇谂住去厕所嘅？咁佢又冇灌水，嗰阵时未开始识呢样嘢啦。第二朝即刻痛風， 哦、 所以自此之後，佢每次飲完即係飲大咗兩杯之後，都真係會再灌水，等自己嗰、那個即係污糟嘢啊，會清曬出嚟啊，剩啊咁樣，就可能話對身體好啲咁樣，係、 哦、 啊，咁所以我由細到大都有 keep 住睇住自己每日飲幾多水。 哦，係咪？ 我有嘅，即係例如我發現我一至五係飲多啲水嘅。 系，因为日头坐 office 冇嘢做就去斟水， 或者翻嚟洗流程又多口水系嘛？ 唔系真系翻 office 真系日头翻到公司第一件事摆低个袋就系斟一杯水。 咁啊系， 咁尤其是你摆公司你可以摆一大支噶嘛。咁我就有一个嗰啲。一個我而家買咗個類似嗰啲保温杯一大個，可能700ml。咁我翻到去第一件事就已經飲一支嘅大水，咁然後做下嘢，見半個鐘，哦又飲啜兩啖，咁然後啜兩啖，我差唔多數數埋埋，如果我一至五翻工咧，係可以喺齋公司啊，可以飲到2.5L， 係 咁多嘅水，即係四杯 相當好 嘅 咯 系啊，咁當然即係再有時可能食飯啊飲嘢嘅時候，其實每日攝取嘅份量都夠嘅。但禮拜六日我都真係有睇住，咦禮拜六日真係唔夠喎，因為禮拜六日瞓醒出去食個飯，咦飲可樂啦，跟住之後夜晚同啲 friend 食飯，咦飲多兩杯啦。咁結果嗰日咧，雖然液體嘅攝取量係夠，但係真係清水咧就完全係可以話接近得500ml左右啦。 估唔到我哋三個當中，似乎以一哥嗰個飲水量啊！最高啊！ 我都系嗰啲口渴先至会饮水多嘅，惯咗，除非即系真系可能酝酿唔舒服，或者身边人有唔舒服嘅时候咧，我又会好话啦，就诶，我要饮多啲水先咁样。咁但系咧，其实饮水咧，我好即系我成日都听人讲嘅，其实饮水都系可以有饮得健康同埋饮得唔健康嘅。 哦，系 就系唔好。即系你，譬如话我要追数，即系有阵时就系因为唔得，每一日一定要有八杯水，弊啦，我就系仲有两个钟就瞓觉啦。 今晚快俾一 lift 先吓。 系啦，咁啊即刻咁样怼一 lift， 咁咪够咯咁样。咁但系其实系唔得嘅，即系你咁样咧，长即系一次过将好多水摆落你嘅身体里面咧，系啲人唔讲啊吓，啲人讲咧就 系 做唔到一个叫饮水健康嘅呢一个法则嘅。 系， 即系最健康嘅饮水方法系咩咧？就系你得闲就眯啲，得闲就眯啲，呢啲先至系会系最健康咯。 系，同埋究竟饮嘅嗰个温度都有影响噶嘛？即系啲老人家就好中意 暖水、 水啊、 室温水。 系啦，但系早排小弟咁啱睇咗一个嗰啲医学节目啊，即系都系个医学节目入边嘅医生讲啊，佢话其实我哋嘅肠胃啊，系西医嘅说法，系中意冻水多啲嘅。个原因系咩咧？如果你饮暖水嘅话咧，系容易对我哋胃入边嘅黏膜造成一个嘅损害，咁、那个胃酸咧就容易令到嗰个黏膜，即系冇咗黏膜嘅时候，就对个胃就会产生一个唔好嘅影响啦。所以佢话点解喺大中华地区咧会成日有呢个嘅食道癌或者一个胃癌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哋好中意饮嗰啲暖汤啊。 哦， 咁所以就会有呢个嘅情况。所以佢话， 但系 B B 仔饮奶都已经系暖噶。 B B 仔饮奶其实应该系妈妈嘅温度，即系可能即系37度左右系最好嘅。咁所以究竟系有啲人就话40多度暖水会好啲啊，定系25度啊，定系有啲人就话10多度会再好啲咧？咁当然唔同，即系专家有唔同嘅说法啦。 系、啊，我哋再睇戴头盔先啦。我哋三个咧，只不过系即系希望大家 听翻嚟， 同埋希望大家即系。記得嘅，譬如你聽心機，哎呀，今日飲得唔係好多嘅，咪攞打開個水壺飲啖水先啦。我哋都係時候飲啖水啦。 其實我哋其實都一個有帶水樽噶嘛。 我每間公司都擺定幾個水樽。 其實我哋個個都有帶水翻嚟嗰啲人嚟嘅。 所以係時候要播下歌，我哋飲啖水先。 可以啊，係 啊，好辛苦啊，喉嚨。 係咪啊？ 係啊。 千祈唔好等口渴先至嚟飲水。係 咯。 隨時都要補充水分啊。 不管為何，沿途如何，它都長流。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遗留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 天空前事，旅程来时，他都长留，似怀着某种意志，这是过山的河水，他奔前，流流流，始终坚持，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天空前事，旅程来时，他都长留，我怀内那些梦，也做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前，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现能去爱，你已否知道我，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拥背结合我，剩我在内。若有天要被分开，我远山也踏开，寻办法又流去你，你会否等我望？你可知会凝望你，便仿佛像河看海，你那暗涌如在。 细水长流啊！ 细水长饮啊！ 系啊！话时话讲起饮水咧， 唉，即系嘢又讲开 又讲啦、啊。因为咧，话说小弟早几日咧，屋企个电热水煲就坏咗，咁然后咧，一家人就喺度讨论，咦，究竟即系而家呢几年咧又兴起，除咗电热水煲之外，兴起另外一样嘢咧，叫即热水机嘛。有听过 有咩唔同啊？ 即热水机就系、 是、我知啊， 即热水咯， 即系唔系煲水嗰啲， 唔系煲水嗰啲。咁因为本身咧，即系阿大仔彪彪人出世嘅时候咧，有谂过买一个即热水机嘅。 有咩好处啊？ 即热水咯。 哦， 因为佢有个储水箱嘅，咁个储水箱当有水入边，咁然后咧揿即热水，例如我想要95度，咁佢就可以即刻将出嚟嘅水变成95度咁样嘅，咁、或者我 快啦， 快啦，即系例如我想冲奶粉要70度嘅，咁佢一揿70度，你就可以即刻有70度嘅水出嚟啦。咁然后咧就一家人喺度讨论，咦系咪买翻部即热水机，好似有啲咩事，即系又方便，但系又话，唔系。部機都有翻咁上下 size， 你平時又唔係成日要即係充熱， 唔係佢啲水出得好慢噶嘛嚇，有啲 睇牌子啦，即係有啲都快嘅。咁然後咧就講起，咦都係買翻電熱水煲啱數啲。咁就話，咦其實都好耐冇試過自己親手落手落腳去煲水啦。 因为日日都系亲手落手落脚， 即系你仲系用嗰啲银色， 系啊， 小客官嘅位，小二， 系啊。 因为我记得细个最早嘅时候咧，屋企教我第一样嘢就系点样煲水， 系啊， 第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壶，然后咧就首先煲之前 银色嗰啲煲咯， 系啦，咁然后你要将个出口出水位咧个盖要冚翻落嚟先， 系， 因为咧当佢煲滚嘅时候就 弹起嘛 ，BB 煲就系咁啦， 系啦，咁屋企最早接触就系呢个 BB 煲，咁第二个教我点样煲水咧就系攞个煮面兜， 哦， 阿嫲就话俾我知 不锈钢或者嗰啲咩梯煲嗰啲系嘛， 系啦，就话当你几时叫滚咧？就系、是、当你滚到卜卜卜卜嘅时候咧，就叫滚啦。好啦，咁啊，适逢小弟， 你唔信你摆只手落去咁。 因为适逢小弟早几日个电热水煲坏咗啦，咁我就要用翻呢个传统嘅方法嚟煲水。但我又冇嗰种哔嗰个去决定究竟佢啲水滚未啦。你知而家电热水煲就系你揿100度，佢就会自己滚到上去，然后佢自动就会熄机噶啦。咁我就喺度谂啊，究竟系要卜卜卜已经系滚啦？系卜卜卜卜卜卜卜滚啦，定卜卜卜卜先叫滚咧？究竟去到几多先叫滚？同埋要滚几耐？ 因 为 阿妈会有一句嘢叫煲滚啲啊嘛。 系啦， 咩叫滚啲咧？ 好简单嘅啫。当你冚住个盖嘅时候，你见到佢咧开始揈啲蒸汽出嚟嘅时候，就叫滚。 當佢揈啲蒸氣多咗啲咧， 你繼續唔識爐， 就係啦， 滾耐啲啦， 滾耐啲，跟住大滾咧就發發發咁樣嗰啲就係大滾啦。 但係個蒸氣，因為其實有時你未開始見到有啲。嗰啲水變 成飛出嚟 嘅時候，其實個面都會有啲白煙嘅，咁嗰啲係咪叫蒸氣啊？ 嗰啲係啱啱滾。 咁啱啱滾其實都已經係100度定係未？ 應該係100度。 呢個咧就要翻返去 chemistry 堂啊，嗰個咩 evaporation point 同埋唔知咩 point 啊？ 呢個係 physics 嚟嘅，係呢個 heat capacity 同埋 latent heat capacity 係啦。因為究竟啊，呢個都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即係我哋嚟到我哋呢一代，因為我同阿勤都仲識得煲水嘅，但係譬如話一哥打落去，譬如我啲女啊、你啲仔女嗰啲咧，其實佢哋一定係唔會識得再。攞个水煲煲水， 但系我到而家咧，点解我都仲仍然即系屋企系有曾经经历过嗰啲电热水煲嘅，但系咧我哋都系中意用翻煲水传统嘅店小二啊。 点解咧吓？ 我觉得系最好饮嘅。我覺得店小二式嘅煲水嘅水出到嚟嘅味道係最好，唔知點解啊，個人口味嘅問題咯。 係因為阿媽咧，我媽都係咧唔中意嗰啲電熱水煲嘅，佢就話咧嗰啲水啊成日熱住喺個壺度唔好。 啊，同埋 reheat 其實唔好噶嘛， 佢哋聽過 係啊 ，reheat 係唔好噶嘛。 阿媽咁講啦，所以佢都係，譬如佢翻嚟香港，佢都係堅持煲水，就侵咗落去個暖水壺度，等佢自己就暖翻咁樣啦。咁但係就冇咗嗰啲即熱水嗰樣嘢啦。咁但係佢可能都會都會喺嗰度侵啦，必要時嗰陣，但係佢都係會堅持啊凍滾水。就是冻滚水 呢个 term 就好似中国西史一样，究竟咩叫冻滚水咧？ 我谂咗，我问咗我妈好多次咧，我妈都解释唔到。 冻咗个滚水 系啦，我就唔系好明冻咗，但又滚咁样咯，搞咗好耐啊！真系 系啦，好啦，我哋今日嘅 精灵智慧 精灵一点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晚继续夜游澳拜啊！ 好啦， 拜拜。